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家的温暖呢，会抚平你这一年来所有的伤痛，来年呢一定会更好的。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再次让大家感受到家的温暖，来自罗文玉带给我们的《想家》。 漫无目的的走着，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万家灯火像星星在闪，我却想从人间蒸发。肩膀上的重量，而提示的梦想，酝酿成一脸沧桑。像烟灰聚成一却靠不了岸，我真的好想回家，回到最初单纯的模样，不想在人前苦苦逞强，不想戴着面具说着谎，想苟且偷生，怎么今天我会变成这样荒唐？漫无目的的走着，人来人往的。星星在闪，我却想从人间蒸发。肩膀上的重量，而提出的梦想，酝酿成一脸沧桑。像烟灰聚成一面海洋，靠不了岸，我真的好想回家，回到最初单纯的模样，不想在人前苦苦逞强，不想戴着面具说着谎，不想苟且偷生，怎么今天我会变荒唐。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也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 想家，来自罗文玉啊。那么对于家人来说呢，孩子、永远是他们心中最重要的宝贝，所以呢在休息的时候呢，不妨啊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出去走一走， 啊，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真的照顾他们太少了，我们真的要在一年当中多抽出一些时间多陪伴一下他，好吗？ OK， 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听看，是来自刘力扬的崇拜你，这是一首 fans 写给自己崇拜人的歌曲，所以呢听听看，来自刘力扬崇拜你，掌声请。 每个海报 CD 我都齐全，每天在你部落格我都留言，大小心眼珠我一定都出现，只为了能再看到你灿烂一面，其他的对我来说不太起眼，只有你在我心中才画无限，喜欢打开电视机看你表演，你的声音陪着我每分每一天，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春节快乐！今天呢是大年初五了，春晖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祝愿大家新春愉快啊！但是呢，记得不要吃太多，注意劳逸结合哈。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了，但是今天听上去呢还是很缤纷很喜庆的啊，是来自周蕾蔡依林的《花蝴蝶》。那这首歌曲呢距离今天真的是有些年头了啊，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蔡依林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啊，也就是她首次加盟华纳唱片的首张专辑。那同名主打歌《花蝴蝶》呢，不仅成为当年港台金曲，那蔡依林呢，也因为这首歌曲拿到了港台最佳女歌手的桂冠。所以呢，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来自蔡依林的《花蝴蝶》。如果你会唱的话，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吧。 让灵魂出窍，摔平凡嘴脸，将自创品牌搞自己变脸，让你不可以特别，当然就会变得特别。Yeah, 只要比月亮越黑，你的眼睛就会发电。Yeah, 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活出去比较干一点，花蝴蝶的美的也略显柔美，三生甜言，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你可以瞬间飞去东京、巴黎、米兰、纽约，别让别人嘴里的形容词左右你视野。如果有人的美丽足够为这世界代言，那是他敢站出来变成蝴蝶飞舞翩翩。 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活出去比较干一点，花蝴蝶的美的也略显柔美，三生甜言，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准备经验， 这几年呢，卓琳的专辑呢，只要发出呢，其中就一定会有很多首歌曲呢，让人忍不住放下，而且呢，是可以跟着她一起扭动。我们也看到了卓琳蔡依林一年比一年更加的用力，更加的用功。那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没错，人呢总是要进行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只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做得到呢？那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品质或者是规则上的东西呢，与现在的社会有一点格格不入，发生了一些碰撞。那怎么样平衡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时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让自己呢时刻准备战斗。听听看，叫的是 Stay Awake。 掌声请。 We'll be the leaders of a messed up generation. If we don't kid ourselves, will they believe us if we tell them the reasons why? Did we take it too far? Take it too far? Did we chase the rabbit into Wonderland? Lose $100,000, will they understand? It was all to stay away for the longest time.March on, always after us. Lost troops, half the class of us. You man ain't seen the last of us. Stick around, yeah, like it lasts a plus. Not half marks, raise our flag, kick the sand, to let you know that we're coming and we're nasty, man, man. Don't need sleeping beauty, no, it's what you do to me. Come midnight and daybreak, yes, please, gotta find me a namesake. We got faith but don't need Bibles. Take the mic, I'll hit my recital. I hold the title, quite vital. We get high on the opposite of night. It was all to stay away for the longest time. It was long, it was wrong, but it felt so right. See you at the finish line, see you at the finish line. If you got the heart to join us.If we don't kill ourselves, we'll be the leaders of a messed up generation. If we don't kill ourselves, will they believe us if we tell them the reasons why? Did we take it too far? Take it too far? Did we chase the rabbit into Wonderland? Lose $100,000, will they understand? It was all to stay away for the longest, longest, longest.March on, always after us. Lost troops, half the class of us. You man ain't seen the last of us. Stick around, yeah, like it lasts a plus. Not half marks, raise our flag, kick the sand, to let you know that we're coming and we're not. see my night. Don't need sleeping beauty, no, it's what you do to me. Come midnight and daybreak, yes please gotta find me a namesake. We got faith but don't need Bibles. Take the mic or hit my recital, I hold the title, quite vital. We get high on the opposite of Naito. We just grow, if it's late, then we'll show. We don't wait, we just grow. If you hate, we don't show. We don't wait, we just grow. If it's late, then we'll show. We don't wait, we just grow. Ourselves will be the leaders of a messed up generation. If we don't kid ourselves, will they believe us if we tell them the reasons why? Did we take it too far? Take it too far? Did we chase the rabbit into Wonderland? Lose $100,000, no, they understand. It was all to stay awake for the longest.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滑翔姿势。Forever其实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曾经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 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滑翔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皱，球鞋有点山也有点难，我时间有多久，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在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北风的影响下，今天本市天气转晴，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与昨天相当，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明显改善，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体感依然寒冷，请注意保暖并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55%。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听众朋友，过年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春节假期前四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累计2.87亿人次，同比增长11.1%，实现旅游收入累计3521亿元，同比增长11.6%。四川、广东、湖南、江苏、河南、安徽等省份接待游客量依次排名前十，约占全国游客接待量的63.83%。大年初三，安徽黄山风景区全天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四季常青的黄山松郁郁葱葱，山峰奇石怪斧神功，在新春时节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人们在黄山美景中亲近大自然，欢度新春佳节。今年以玩雪、赏雪为主题的旅游线路热销，吉林省冰雪旅游火热，冰雪活动丰富多彩。辽宁沈阳世博园、棋盘山冰雪大世界、东北亚滑雪场等迎来大量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冰雪主题活动强势吸客，乌鲁木齐、阿尔泰等地滑雪场迎来客流高潮。春节长假，人们也不忘过一个红色文化年。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大年初三的日参观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来自安徽的一名游客说，在喜庆祥和、普天同庆的春节氛围下，更能体味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景山和什刹海景区周边车流集中，文津街东向西的方向，景山西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DJ。 烧热明河边知道要红庙的冰雹，但是放的骄傲替你翻脚，像我鸟的羽毛，你的睫毛在烧，不再是个问号。 Oh baby， 火鸟飞起来，现在把我叫出来，爱上起来，火鸟飞起来， 用我的姿态，爱烧起来。 来，就算一秒一点不到一开炮，我只要你火力拥抱，在胸口燃烧，把热情燃烧，小火焰的舞蹈，带火苗的冰雹，变成爱的荣耀，只为你倾倒，小火苗的羽毛，你的睫毛的笑， 不再是个问号。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带给我们的《火鸟》啊。那么像张杰这样的歌手呢，有一把好声音啊，好的音乐素养，以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度。那对于像他们这样的歌手呢，我们往往会要求的更高啊，总是期待从他们的身上呢能够听到与别人不太一样或者是更好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我们才要感谢张杰，以及像张杰这样的不断要求自己创新啊，要求自己突破的歌手，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多的全新的音乐享受啊。那说到张杰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非常努力的人，那就是杨丞琳。那去年呢也是发行了自己的全新的专辑，那对于自己的种种过往呢，那丞琳自己也说一定要更加的努力才能够对得起自己。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他早年间的一首《少年维特的烦恼》，告诉我们呢，时间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悄悄的流逝，我们也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变成熟，但是在这一路上，我们可能会跌跌撞撞遇到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烦恼。当很多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是否要借助于外力，问一问朋友，问一问家人呢？那也许在多年之后，曾经那些看上去令你烦恼令你忧愁的事情也许都不是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长大了。 给亲爱的你我迷恋的笔，再美丽的心也无法说明，那无止境的夜里，寂寞的心闪烁，因为燃烧殆尽。给亲爱的你，我们的爱情，再浪漫的心也无法证明，那无赖般的生命已经转身远远了去。我爱你，爱让我成为我自己，守护我心灵，爱着你想出一句让我沉溺，就算是沉默不语无法靠近遥远的距离，大雨中淋湿的想念结局。 算是滔滔不绝，无法停息，小小的生命，爱如诗，写不出个几句。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大家春节愉快，我是春辉啊。那相信呢，有不少的情侣呢都有过这样的场景啊，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说你爱不爱我，然后呢对方就会回答说我真的爱你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那再或者呢，轻易的不经意的唱出这么几句，然后呢回应给对方。那春辉发现我们现在头顶上顶的月亮还真的是挺圆的哈，因为呢它代表了亿万人的心的。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也不移，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 思念到如今。 这是来自朱桦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好听，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那我们说呢，幸福呢其实会藏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里吧，就像现在一样，过年的时候呢陪伴在家人的身边就是一种幸福。所以生活中呢一定要忘记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不开心的事儿啊，要记住那些可以让你幸福的记忆和可以让你开心的人，每天呢乐呵呵的不是挺好的吗？是吗？啊，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在节目最后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小旺福带给我们的温柔小确幸。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春节这几天呢，多多的陪陪家人，多把你们平时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和他们分享一下。其实啊，他们真的非常愿意聆听的，你相信吗？好了，这里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喽，拜拜。 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小确幸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小确幸我自己来决定，为个变心的力量可以为我决定，温柔小确幸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小确幸我自己来决定，每天都要燃烧，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住的温柔，温柔像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而我不再